我啊四十几五十啦，开始有白发噶啦，都已经。咁冇理由几年前你冇白发，而家就满头白发噶。跟住就次次都入医院。我心谂咋？喂，你啲公间公司，其实有时唔好做得太过火、啊，即系做得太过张扬 啊！即系你啲公间桥嚟嘅。 即系我觉得呢单嘢，即系你有陪审员嘅时候，即系你做到楚楚可怜，甚至乎布啲人去即系听审，安排啲人去，即系我觉得系 fair 嘅，某程度上，因为你系间接，你唔系直接啦吓。就製造一個好的形象，令到陪審員在判決的時候呢是多了一些心理上的考慮、不是在法庭的證據上的考慮，是在心理上的考慮。但是問題就是、哎、去到今天生就生死就死了，12個月就12個月、回轉頭20個月就20個月，你都沒得掹的了，你一就推翻個判決，不會因為這樣而有改變。因為為什麼今次他唔应该再做呢啲咁嘅嘢。如果系假，我冇话一定系假，冇话一定去扮病。即系你由冇染发到即系入医院嗰、那个成个公关嗰个程序咧，你系 repeat 咗啦，已经系俾人洞悉咗。最惨就系因为上一次嗰个法官系即系太浪喺攞嚟喺嗰个判词嗰度噏啊嘛，事后。即噏完判詞應該咁講，噏完判詞之後，事後講就話原來你有公關公司喺度做勢噶。 唔係嗰次就係因為阿李永達、阿陶傑啊嗰扎人咧就坐曬喺嗰個觀眾席嗰度，然之後就話嗰班友咧係咪想恐嚇我啲陪審員啊咁樣樣？ 唔係咁啊，誇張個頭，唔係佢恐嚇，而係佢揾公關公司去安排 嚇、然之後即係壓力佢哋啦，即係等於係 等佢覺得周永權係好多人支持嘅，好多公眾人士。佢真係做呢個咁嘅勢啫，咁點知俾個法官呢，因為個法官我諗都係非常之憎佢嘅，唔知點解成個司法界呢喺呢一單嘢上面呢，前前後後兩間嘅判決，由高等法院到呢個上訴庭呢，我睇呢個判詞都對佢係好唔合理嘅。呢、這個我係不解嘅，呢、這個我真係唔明白嘅。 我呢要問下仁哥先知喎，阿仁哥可能收即係會比較清楚喎。 唔係，但係嗱，你經過上一役之後，上一役我覺得即係我哋唔懂，我哋唔知啦，係咪？原來你咁叻嘅嚇，安排啲人去撐場啊！因為陶傑引到個陪審員同佢影相，咁所以就出咗事，咁先俾個法官知道定係咩理由啦？係咪？但係即係話說回來，今次喺上訴庭嗰單 case， 即係已經去到呢個咁嘅階段咧、即係再做呢啲嘅公關 show 咧，對不起，小弟真係覺得係冇意義嘅。雖然我在前頭我已經講咗話，我覺得佢咁樣遊論佢咧，作為一個香港行政長官咧，某程度上我覺得係有好高好高嘅政治成分。但係咪需要玩到佢咁咧？我覺得就即係似乎有啲面拿過。咁你俾呢個警告係俾邊個咧？俾林鄭啊？冇問題啊！我唔覺得林鄭即係做嘢係咁唔小心。操守是咁嚴重嘅人嘅問題啊，係咪？你話為UGL 鋪路，我亦都唔係好覺喎，係咪？喂，如果你真係為 UGL 鋪路，當然我哋所有人都拍手掌。但香港其實都瘀嘅。喂，回歸廿年多少少，啱廿一。喂，四任行政長官有兩任走去坐監。喂，其實我哋真係好瘀嘅。我唔理嗰個係曾蔭權定係CY， 喂，成個發展中國家咁啊，大佬！而家我哋香港變成 咁，你唔敢話 發展中國家就點咧？裝一民主過渡嘅時候，頭嗰幾十年咧，大家啲總統啊，好似南韓嗰啲，大家排隊坐監嘅，大哥，係咪？我執政嘅時候拉你，你執政嘅時候拉翻我啲僆咁。 咁你又唔敢話呢個韓國係發展中國家嘅話啦啩？因為其實咧，我見到阿朴槿惠都係即係同一日啦，係咪？咁佢就係因為嗰啲貪案咧，又判多八碌喎，大佬。即係佢而家加加埋埋咧卅幾碌嘅。你諗下依家朴槿惠幾多歲啊？ 唔係，我意思應該咁講，用發展中國家大家會理解係嗰個經濟。我只係由一個威權嘅政府過渡到去一個民主嘅社會。嗰頭幾十年，